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 我的儿子大卫贝克汉姆和他的新婚妻子辣妹维多利亚，他们的婚礼简直是轰动了全世界。他们占据了整整一座爱尔兰的巨大城堡鲁特瑞尔斯唐城堡。我们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飞到那里，大卫和维多利亚将他们婚礼的首家报道权以及图片权都出售给了 OK 杂志。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的严密防范。要想进入城堡，你必须先通过三班保安人员的盘查。迈入大门以后，还有更多的保安，他们全都随身携带着步话机，并且整个周末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来回巡逻。你可能认为这样小题大做了，不过提醒你一声，他们完全有必要这么做。有些报社的摄影记者甚至特意套上了迷彩服，还在脸上涂上了伪装，趁着浓浓的夜色企图溜进城堡。他们还会沿着水沟钻过低矮的树丛，然后在某个屏障下面找到合适的位置，一边抢拍到一些照片。对付他们，保安甚至动用了红外线夜视仪，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对这些私自擅闯者跟踪定位，并且做出相应的处置。那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跟我的长女林恩的小女儿乔治娜一起玩。她只比布鲁克林大1岁，那时才刚刚蹒跚学步。不过，我们被告知不能出去到外面的空地上玩，因为有报社雇佣了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随时随地进行航拍。婚礼的头天晚上，我的妻子桑德勒和我，以及大卫、维多利亚，还有维多利亚的家人们，一起坐在饭店餐厅极其奢华的又长又大的餐桌上，享用了一顿丰盛无比的晚餐。那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夜晚。婚礼当天的奢华毋庸置疑，我们所有人都要先走过一条幽径，才能来到一幢缀满鲜花的小教堂面前。简直是美轮美奂，童话式的婚礼。我的小外孙女和维多利亚姐姐的小女儿都穿着盛装，打扮得像两个小仙女一样。这又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仍旧是我的儿子带给我的。要想描述我在当天的感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卫来自清福德工薪阶层家庭，从那儿到在城堡中举行童话般的婚礼，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即使是在我对于大卫的事业前途最具野心的幻想当中，我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时刻。当然，我也从来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对我的儿子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如此的感兴趣。我见过那么多的名人、女王、首相、曼德拉、阿里，这些人绝对都是顶尖的公众人物，而大卫 见过他们每一个人。我的儿子30岁不到，就得到了女王亲自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枚勋章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大卫的影响力，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然而再仔细想想，也许我本不应该感到如此惊讶。大卫与生俱来有一种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去触动他们的天赋，这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前，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也会胡闹，虽说次数不多，但是如果他真的胡闹了，应该受到惩罚了，他就会变得又甜又乖，以至于人们都不忍心再处罚他了。我也目睹过大卫的待人接物，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他总能跟他们都处得来。显然，不少人在见到他的时候，会有被明星镇住的感觉，他们会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而这时，大卫总是能让他们放松下来，使他们感觉舒适自然。以前我们一直教导他要以礼待人，举止文雅，看来这么做还是大有好处的。至少他从未给人们留下傲慢无礼的坏印象，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这一点在比赛日来临时非常明显。那一天他总会来到老特拉福德，有时我们会从伦敦开车到他的家里，再带上他一起到赛场去。我们到达的时候经常是在中午时分，但是每次都能看到数以百计的球迷守在场外，只为能够惊鸿一瞥自己的偶像，或者是得到他的亲笔签名。大卫呢，通常会花上20分钟跟他们一一打交道。显然，感受到自己被别人爱戴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他会一口气签上几百个大名，随后再应球迷请求与他们一一拍照合影，有时是跟一些身有残疾的人们合影。这些做完以后，我们会走进体育场去看凯西·菲普斯。这位女士是一名前台接待员，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她从大卫14岁起就认识她了。大卫总是会先吻她一下，再拥抱她一下，接着这位女士就会说，大卫真是个可爱的孩子，这真棒。此外，这位女士还经常负责处理来自球迷的邮件。我记得有一次，她打开办公桌后面的一个橱柜，向我们展示2只装满了邮件的邮局专用大口袋。那些邮件全都是寄给大卫的。他刚刚开始小有名气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去把那些邮件都带回家中，努力地回复每一封。不过， 寄给他的物品称可谓是五花八门，支票、内衣、小纪念品、逗人怜爱的各种玩具。支票通常都是支付给大卫接受电视采访的报酬，尽管他自己从不费神去追问这些酬劳，他们总会自己来的。我们早就数不清通过邮局寄来的胸罩和内裤的数量，通常情况下这些物品还会附带一通书信，答应让大卫好好的享受一下生命之夜之类的，真是有些无聊。此前我们一直努力回信，甚至还会寄出照片，可是最终我们发现邮件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单凭我们和凯西以及另外几个帮忙的妇女永远也回不完的。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大卫如日中天的名气多少有一些传染给了桑德拉和我，如果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去老特拉福德消磨时光，我们就一准儿会去青年发展办公室坐下来和别人说说笑笑。我们在那儿能见到很多父母，他们的小孩都正在接受曼联青年规划的培训，他们简直就是我们当年的翻版，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不停地猜测他们的儿子是否会成功。孩子们总是特别喜欢大卫。我记得大卫还在预备队里踢球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莱切斯特看他比赛，比赛结束以后跟往常一样，我们在门厅里等他从更衣室里出来。忽然一个小女孩径直朝我们走来，她看上去也就十一二岁。对不起，请问你是大卫的爸爸吗？ 是的，我就是。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你认为他会给我签个名吗？ 哦，是的，我会保证他会的，没有问题。 啊，你就在这儿等吧，他一会儿就过来。 大卫出来以后立即表示非常乐意效劳。 可是接着那个小姑娘又抬起头来看着他，你愿意给我的弟弟签个名吗？ 大卫笑了笑，没问题。 他在哪里啊？就在外面，他是坐着轮椅来的。于是大卫跟小女孩一同出去了， 他们还一起合了张影。那个小家伙在他的轮椅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可怜，这让大卫感到十分痛心。大卫竭尽全力地想要帮助他，因此为他多签了好几个名。最后小女孩又走上来感谢大卫，并且在大卫的脸上吻了一下。你如果在现场就会看到大卫的眼睛里慢慢地涌出了泪水。小女孩为大卫所做的一切